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呀。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苏联、印度、瑞典、丹麦、缅甸、瑞士、挪威、英国、芬兰、尼泊尔、南斯拉夫、阿富汗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荷兰、埃及、也门、叙利亚、斯里兰卡、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苏丹、几内亚、肯尼亚、索马里、乌干达、坦桑尼亚、赞比亚、毛里塔尼亚、科威特、尼日利亚、圣马力诺、澳大利亚、墨西哥、阿根廷、马耳他、毛里求斯、圭亚那、卢森堡、牙买加、黎巴嫩、卢旺达、法兰西、加拿大，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。 另外问题儿，那个抽烟的领着抽 烟，点 上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呐，同志们呐，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？ 有口没有？ 主要的呀，我们抓的好啊。我们有个口号。叫做用户第一，质量第一，销售量第一。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？我们就是经常的换牌子，三天两头的换了。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冲牌，那枪蓝冲牌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，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。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，感觉枪蓝冲是屎个浪啊。灰分秋的呀，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？抽就抽了吧，我马上就换牌子，我们换成蟠桃牌的，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。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，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。这个牌子又抽了，抽了我们还换呢，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，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，苗条淑女，五官俊秀啊，一招华丽，左手挎着个小皮包，右手夹着一根烟，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，不爱红妆爱香烟。这烟民呐、也是众口难调啊，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，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。咋回事呢？这个牌子响亮啊，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，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，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。我们跟您说吧，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，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，就是为宇宙祥烟打造舆论了，就做广告了。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、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墙壁橱窗啊，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，是宇宙祥烟宣传的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老少咸宜，人人必备。宇宙祥烟打入您的生活，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。你不抽我这宇宙祥烟呢，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。你不抽我宇宙祥烟，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。你不抽我的宇宙香烟，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。没有宇宙香烟，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。我们宇宙香烟历史悠久，经验丰富，设备完善，技术一流，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-2625，电话不管3721。 1984年春晚直播完成之后，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。马季下了台，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小时，来电者何人呢？这长达半个小时的电话，他们之间又都说了些什么呢？ 我问马季哪去了，别人说不知道。我说怎么都不知道？我下去看看，我就跑下去了。跑到大厅里边一看呢。在那个接电话那个那里有电话点播啊，这个接电话那个区域里边，我看马季一个人在接着电话，就跟那听筒里边说什么呢，我就跑过去了，我说马季，他还在说，那意思不要说话，我这旁边听着我也不敢打搅他，我看怎么回事呢，后来听明白了，他